第21集，俘虏维伦。杜隆坦和德雷克塔尔没有试图进行任何伪装。漫长的几分钟之后，维伦抬起头向上看去，直接对上了杜隆坦的视线。杜隆坦没有转开视线，而是挺立着等待他的敌人们继续前进。他们来到了山脚下，但还没来得及更进一步，数十名兽人便迅速现身将他们围住。维伦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惊讶，他环视四周，微微一笑，又把视线转向杜隆坦。杜隆坦缓步走下来，直到与维伦面对面。 离我们上一次这么面对面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维伦。 的确很久了。加拉德之子杜隆坦，双狼氏族的酋长，你和奥格瑞姆现在还是朋友吗？ 我们的确还是朋友。他已经继承了毁灭之锤，现在是他们氏族的二把手。 我希望他的父亲和你的父亲都是光荣的去世的。 我们今天不是来叙旧的，我们今天在这儿是因为你竟然企图侵入我们最神圣的地方，并公然发出消息。 我曾给奈奥祖送去了一条消息，但他拒绝与我会面，不知道他是否曾把我的信拿给你看。 我没有看的必要，我被要求替他前来，因此我就来了。 我明白了，他没有告诉你我今天来的目的。 我并不需要知晓你的目的，德莱尼人。 你需要，否则这场对话就没有意义了。这座山是你们的圣山，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也尊重这一点，但这也是我们的圣地。这座山深处有一个已经照顾了德莱尼人多年的存在，他比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更古老更强大，但古老而强大的生物也是会逝去的，而他正在死去。他具有能够促成我们和解的智慧与力量。你的人民与我的人民之间的和解，我们 亵渎！沃书谷属于我们，那是我们挚爱死者的居所，他们灵魂的归宿。你那污秽的蹄子休想踏上沃书谷的神圣之地。 你们的灵魂居宿在其中，这没错，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一点，但他们是被这个生物吸引至此的，他希望。 这句话可大错特错了，他彻底激怒了兽人。德雷克塔尔愤怒地大吼一声，其他吼声也随之响起。杜隆坦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战士们已经一拥而上。德拉卡向他们赶去，试着阻止他们，但就像试图阻止上涨的潮水一样徒劳无功。杜隆坦迅速转身，重重一拳砸在了德雷克塔尔的脸上。德雷克塔尔看着杜隆坦，愤怒地向他咆哮： 保护他们，听我命令，我们要抓活的，保护他们，你这混蛋。 德雷克塔尔的眼中闪烁着怒火，但只是一瞬，他抬起双手闭上眼睛，一圈火墙霎时出现在五名德莱尼的身边。一阵风卷起，将火焰扬得更高，把兽人们向外推去。战士们向后退去，但杜隆坦惊恐地发现有几名弓箭手正在准备开弓射箭。 住手！谁敢射箭，我就要了他的命！ 由于他的命令和德雷克塔尔不情不愿的强大力量的保护，德莱尼们并没有受伤。杜隆坦从山坡上快步走到他们身边，他们现在是他的俘虏了。德雷克塔尔紧随其后。杜隆坦向德雷克塔尔下令熄灭火焰，霎时间几乎要烧焦杜隆坦眉毛的烈焰消失了。他和维伦面对面地站着， 他发现维伦仍然和他们刚刚谈话一样平静而安详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感情在他心头涌起。 维伦，你和你的手下现在是双狼氏族的俘虏了。 我也不曾奢望会有更好的结果。 乌龙坦下令剥光他们搜身时，维伦和其他四人仍然保持着镇定。他们华丽的长袍被剥下来，赐给了杜隆坦手下最出色的战士，而德莱尼人则披上了被汗水浸透变得梆硬的皮衣。看到德莱尼们遭此羞辱，兽人们大肆嘲笑，出言辱骂，甚至是向他们吐痰。杜隆坦感到一阵不快，但没有制止他们。只要俘虏们没有受到肉体伤害，杜隆坦就会放任他的战士们找找乐子。德拉卡走在他身边，他对其他双狼战士的举动十分恼火。 杜隆坦，你就不能让这些士兵闭嘴吗？ 我想看的是德莱尼的反应，而且当士兵本来可以大开杀戒的时候，他们听从我的命令停住了手，现在我不会再命令他们闭上嘴。 酋长，快来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两颗水晶，一颗是红色的，一颗是黄色的。 很久之前，瑞斯塔兰给我们看了一颗与之相似的水晶，他那颗水晶保护了一座城市。这两颗水晶又有什么用？ 每颗水晶都有自己的力量，它们是我们被馈赠的遗产的一部分，是由那位栖居在圣山之中的存在赐予我们的。 你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事。给他们吃的，捆上他们的双手，让他们骑上狼，派萨满看着他们，把宝石交给德雷克塔尔。我们要把德莱尼们带回营地，交给奈奥祖，他今天应该亲自前来。 遵命，酋长。 他转身大步离开，不愿回头看向维伦怪异的闪烁着的蓝色双眼，不愿看到德拉卡眼中的失望。在他们骑狼返回的漫长旅途中，杜隆坦一直在与他的情感做斗争。一方面，他和德雷克塔尔一样感觉到被冒犯了。沃舒谷是兽人们的圣山，维伦说其中还有除了先祖之魂之外的存在居住于此，而且那个存在竟然如此强大，能把先祖之魂吸引过去。这个想法令他无比震惊，他只能勉强想象德雷克塔尔对此的感受。一切似乎都表明奈奥祖是对的，德莱尼人是这个世界的污点，必须被清除。困扰他的是，这一切为什么？或许今夜他就能得到答案。由于他们所有人，甚至包括那五名俘虏都骑着坐骑，他们走得很快。回到营地时，太阳才刚刚开始落山，杜隆坦已经派出了尖兵先一步带回了好消息，因此整个氏族都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凯旋。他的右侧是德雷克塔尔和洛卡尔，他们和双狼氏族的其他人一样兴致昂扬。他的左边是德拉卡，整场庆祝中他都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言不发。杜隆坦知道他并不想听他打算说的话，他现在已经被千头万绪给搞得心乱如麻了。俘虏们被粗暴地塞进了两个帐篷里，并且安排了守卫看管。四名资深的战士和德雷克塔尔最信任的萨满骄傲地挺立着，为这个赋予他们的使命骄傲无比。杜隆坦吩咐将维伦单独关押，他想与德莱尼的先知单独交谈。杜隆坦深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稍稍平静下来。他对这次谈话并不期待，但他必须如此。他对守卫点点头，走进了关押维伦的矮小帐篷。